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就是 Jeffy。 大家好。 喂 Jeffy， 其实呢我们几个礼拜都已经是讲了世界之最这个题目了、是吧？你记不记得其实讲几耐？是不是三个礼拜？ 讲了啊， 兩個禮拜， 三個 禮拜，三個禮拜。但其實咧咁講，第一個禮拜咧，我哋頭嗰、那個半個鐘咁滯咧，就係、是、講咗碳世界嘅補充嘅。係、你知我最麻煩㗎啦，好多時真係冇辦法啦，因為預備啲材料實在太多咧。咁啊講幾多講唔曬，咁有啲人剩翻，咁所以我記得頭一集咧就係用咗半個鐘係講嗰個碳部署嘅，咁、所以頭一集咧就只係三分之二啦，咁然後咧第二、第三個禮拜咧，所以其實咧就係講咗二又三分二啊，咁、但係今日咧。其實我哋仲有三分一，冇錯啦，所以加埋咧就應該足足三個禮拜啦，真 係 嚇、就世界之最啊、我都諗唔到啊，我以為我哋上次都講過啦，以為呢啲係小學雞嘅嘢，咁但係確實咧，其實你可以話係小學雞，但係其實小學嗰啲嘢係好有趣味嘅，唔好忘記係嘛。咁但係咧嗱，今日咧我就都會用頭嗰一節咧。都會係講 少少世界 呢、這個係世界之最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係咧由小學雞講起啊。咁小學雞咧其實都好有趣味嘅，咁然後咧就會講到大學雞。 我有個問題問先。 好啊好啊， 財哥你好似換咗眼鏡。 係啦，冇錯。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因為我過去嗰兩個禮拜咧，因為世界之最呢樣嘢咧，我平時咧你都知道我記性好㗎啦、我預備咗啲材料咧，即係除咗啲年份之外，間中都要即係揾眼尾睄下咧，我大概都記得嘅。咁、但係因為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嗰個資料性實在太強啦。咁同埋我寫嘅時期咧，啲字寫下寫下就寫到好細，你睇唔睇到啊？密密麻麻咁樣咧，我發覺原來咧，即係如果係冇老花眼鏡啦，用我一個近視鏡咧，真係好辛苦睇得。咁、所以咧，我就換咗眼鏡啦。今次唔理咁多啦，唉、大家睇到我啦、即係都唔係太醜樣啫、我曾經試過咧，嗰、那個叫做係漸進式嘅、即係 bifocal， 即係上面咧上半截就係近視，下半截咧就老花。我都用咗成八九年嘅，但係心眼又都係覺得唔習慣唔適應。其實冇乜用啊，因為咧，我發覺我嗰時睇書啊，或者即係睇近嘢咧，我都係要長眼鏡。 哦，即係到時換啦，即係。 所以而家我睇嘢有三個模式㗎 ，Jackie。睇遠嘢，平時咧，即係唔需要睇字啊咁嘅話咧，我就戴近視鏡。但係睇電腦咧。我就一定係戴呢一副 嘅，戴翻呢副 就是、老花鏡，即係睇電腦個 mon 咧就戴副老花最係舒服。但係其實睇書咧最舒服咧都係點咧？除眼鏡。 哦， 好得意嘅呢樣嘢。嗱，有啲人唔得嘅，其實呢個就視乎你個近視啦。呢、這個常識啊，不過咧，即係大家，我相信咧，你哋即係我哋啲聽眾觀眾嘅平均年齡好低嘅。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哋冇呢個人生閲歷嘅。雖然呢樣冇唔係咩高深嘅道理係嘛，就係一個小學雞嘅常識。但呢個小學雞咧，其實要去到四五十歲、五六十歲你先至識嘅。小學係唔識嘅，就係話咧，其實原來你係有比較深嘅近視咧。你去到老花嘅時期咧，你長眼鏡咧。是 OK 的， 是好啲， 是睇到的，雖然是近少少，但是原來你近視不深咧，弊家伙啦，你不戴老花咧，是完全看不到的， 是啊，睇唔到， 即係講個少少秘密咧，我家 姐就係咁啊，即係我講咧，其實咧，你見到有啲人咧，佢如果唔戴老花眼鏡咧，佢睇嘢係咁睇噶嘛，係咪咁先睇到噶嘛？其實基本上都睇唔到噶啦、所以咧佢嗰啲係一定要戴老花，但我就唔係，因為我有近視啊嘛，即係幾深下啊嘛。我除眼鏡係 OK 嘅喎，嗱我除眼鏡咁睇咧係冇問題嘅喎。 哇！ 但係好多人咧有老花係唔戴老花眼鏡係唔得嘅，有兩款人嘅呢、這個世界。 哇！ 有冇第三款我唔知啦，要問下嗰啲即係光學啊、驗光師啊嗰啲即係眼科嗰啲啦，係嘛？但起碼我知有兩種人，即係到四五十歲、五六十歲咧，呢、這個世界分兩種人，大家唔知咧。你咁嘅年紀一定唔知嘅，就係、是、除眼鏡係掂，同埋除眼鏡係唔掂 嘅。 一定要戴老花， 哇！ 哇！咁我哋又遊花園啦，你知我最叻嘅遊花園啦， 咁啊快啲講翻， 係啦，我哋你俾三個鐘頭我遊花園都得，我話俾你聽。好啦，嗱咁啊講翻呢樣嘢咧，小學雞嘅世界之最咧，我就揀咗幾個嘅，其實我真係預備咗好多材料噶，真係好多未講噶，真係唔講啊嘥。嗱、最基本嘅就係話世界上所發生過嘅最大嘅地震。 哦， 嗱，咁你知道地震咧有幾猛烈咧？我哋通常係有一個尺啦嚟去度啦嚇標準，叫咩記唔記得？ 尼克特制。 冇錯啦、這個，叫 Richter scale。咁呢個當然係一個科學家嘅名嚟嘅。咁呢個 Richter 咧，通常咧就係、是、其實由零級嚇、啊，即係冇啦，但係零點幾級得嘅喎。然後一二三四五六啦。咁你估下啦，世界上即係有記錄以嚟最大嘅一個地震係幾多級啊？知唔知啊？ 會唔會九級？ 之上啊。 冇錯啦，好嘢嚇，呢個真係一般我哋叫小學雞常識啦。咁但係原來咧，就按照即係記錄啦，即係人類係有記錄嘅地震咧，最大就係1960年，大家都多數都未出世啦嚇，喺智利。南美洲發生嘅就 9.5 級，咁所以而家 9.5 咧、 哦、 就係 maximum 嚟㗎啦。 哦， 咁就跟住落嚟排第二嘅咧就係都差唔多喎，64年。 嗯， 但今次咧就都係喺美洲嗰邊啊，即係西半球啊，就阿拉斯加呢、哦、個喺南，呢個喺北。 嗯， 咁嗰個咧就達到 9.2 級。咁但係咧其實好近我哋咧，十年前啊，一個其實係好大嘅災難，好大嘅悲劇嚟嘅。 嗯。 2004年，應該係 Boxing Day 嗰日、 啊， 即係12月26日拆禮物嗰日、 啊。 但係呢一個咧嚇、啊，大自然咧就唔係拆禮物嚇、啊，就係、是、送嚟一個死神。 嗯， 咁呢個就係南亞海嘯啦。 係。 咁南亞海嘯咧、嗯，其實嗰個地震咧，應該就發生喺近呢一個印尼嗰啲地方嘅。 嗯。 咁但係佢個影響咧，就成個呢一個係東南亞啦，同埋印度洋咧。都受到個影響，咁南亞海嘯你冇印象啊？ 哦，梗有啦， 十年前啫喎，係嘛？咁你知唔知死幾多人咧？約莫， 哇，死幾人啊？唔係，即係 2,300,23,000，23,000， 我諗係23,000 啊。冇錯啦，幾得人驚啊？係講緊幾個鐘頭之內。 係啊。 是死了23,000人、當時其實香港很多人都回來有那些這樣的即是叫死裡逃生的故事的，因為那些去旅行啊、不同的地方東南亞去旅行呢、在個海邊通常都是度假酒店啊度假屋這樣，哇有很多即是差不多是死裡逃生了、哇幾個鐘頭死23,000人你的驚要。咁就跟住落嚟呢，那個是 9.1 其實那個震央下我一睇都是近印度洋那邊。咁跟住落嚟呢就應該是1952年，咁個我都未出世啦、就喺坎察加，即係話亞洲最東部，即係而家係俄羅斯啦、即係嗰個半島啊，坎察加半島嗰度呢就 9.0。咁呢個就係地震啦、頭嗰四名啦、好啦，第二呢就係最猛烈嘅火山爆發啦。 哦， 火山。咁就當然啦，佢一般人就唔會熟悉一個烈度表嘅，原來呢嗰啲即係火山學家係有嘅、我都係啱啱查咋啦，呢啲叫教學相長啦，咁我成機都學咗嘢啦，原來一個叫 VEI 喎，叫做 Volcanic Explosivity Index、啊，即係個火山即係爆炸嗰個程度嗰、個指數。咁呢個 VEI 係 VEI， 咁 VEI 嘅話呢，等我睇下先嚇。如果佢而家喺個記錄上面呢，佢係1至8嘅，即係最高就8級。講返嗰個地震先，其實地震嚟講呢，就有人問過一個問題嘅，有冇可能有10級大地震？其實呢，大家明白佢呢個震級呢，一級與一級之間呢，嗰、那個相隔呢，唔係一個線性比例嚟嘅，唔係話兩級大過一級就一倍，三級大過兩級一倍咁樣嘅，唔係㗎，佢係一個呢，我哋叫對數嘅，你原本好鍾意想， 係啊，我好鍾意， 就 logarithm， 冇錯， 或者我哋嘅一個 power law 叫幂嘅，即係我都講過啦，楊幂嗰個幂啊，一般人唔識呢個字嘅嚇，即係嗰個女明星楊幂個幂，幂呢個幂率 power law， 咁即係話咧佢係 logarithmic scale。是對數嗰個嘅標度嚟嘅，咁佢又好誇張嘅。其實一級與一級之間咧，嗰、那個總嘅能量嘅釋放咧，係講緊大幾十倍嘅。 係啊，冇錯。 係啊，所以咧，你唔好話八級同九級啊爭一級啫咁樣，哦，絕對唔係嘅。以能量嚟講咧，係好似超過30倍嘅。如果冇搞到32倍咁樣嘅， 係啊， 所以係好緊要嘅。好啦，咁就十級地震咧， 即係無限倍。 咁啊唔係，咩十級地震即係大過九級嘅，又係幾十倍咁啦。咁就但係如果你問地震學家咧，其實冇人答到你。 嗯哼， 冇人夠膽話冇可能。雖然我哋而家係未，但如果你話真係發生嘅話咧，其實就真係一個大災難啦。有一本小說咧，就係我嘅偶像啦，但係我唔當佢係佢嘅小說啦，因為佢晚年咧同一啲作家合著咧，其實個水準好參差嘅，即係一般都係偏低嘅，就係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你知啦，2001太空漫遊嘅作者啦，佢晚年咧就曾經同一啲作者合著過嘅，咁其中一本書咧就叫做 Richter 10。尼克特制十級，佢嗰本書就係講一個十級大地震嘅，咁當然都係個科幻小說啦，係嘛？好啦，咁啊講翻火山咧，火山咧，如果我係睇呢一個嘅記錄咧，應該係1815年喺印尼發生嗰個火山咧，現時記錄上面係最大嘅，1815年，差唔多即係200年啦，就喺印尼，咁啊死亡人數咧係達到 92,000人。 92,000 。一個火山爆發。當然其實地震死的人數可以很多的。地震呢如果我沒有記錯呢死得最多的人數原來是中國的。但那時候好像是明朝。明朝還是清朝我忘記了。是一次的大地震呢好像是死了80多萬人。一個地震死80多萬人真的得人驚。那唐山大地震都很多人驚的。唐山大地震死幾多人都唔記得咗喎真係。都係講緊接近幾十萬人㗎喎好得人驚㗎唐山大地震。嗰陣時係1976囉毛澤東死嗰年囉、哦、毛澤東死之後就唐山大地震啦。 我哋都會有讀過一課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㗎嘛係咪即係好出名㗎呢本書。好啦咁樣如果講火山呢就嗰次1815年嘅就7級即係以嗰個烈度。咁跟住落嚟呢就反而啊，這個有趣了這個呢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希臘度玩呢、你知道我堅持叫希臘就不叫希臘的了咁希臘那裡玩的時期呢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遊下愛琴海那些島啦咁但愛琴海一個島入面一個最精彩的島呢叫聖托連尼、Santorini Santorini 呢其實就是一個環狀的火山口、但它就沉了下去、就剩下突了那個頂部出來 算不算死火山的 是可以這麼說啦、因為上面住了很多人的很多屋的、是不是、我就即是很久以前我讀書時期已經知道了但是都是最到幾年前才有機會去、哇就真的精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那這個 Santorini 呢當時就應該是一個海底火山爆發亦都是令到一個很著名的在克里特島那個米洛斯文明的毀滅的一個元兇來的、那個 Minoan Civilization 那裡有一個 Knossos 的宮殿啊但是呢原來睇返呢個烈度表呢咁勁呢當其時呢個咁樣嘅即係毀滅咗個文明呢原來個火山爆發嘅烈度呢都係6度咗喎即係都唔及得印尼嗰、那個印尼嗰個1815年嗰個勁嘅。咁佢呢個 Santorini 呢就應該係喺公元前呢係1628年。咁即係隔而家成3600多年㗎喇喎。嘅一個火山爆發嚟嘅。咁跟住落嚟同樣係6級嘅呢就係1883年啦咁呢個就係我做過嘅一個機構就係、香港天文台呢就係1883年成立嘅、1883年。咁但原來成立嗰年呢亦都係喺印尼嘅一個叫 Krakatau, 當時都好出名嘅其實呢個火山爆發呢亦都係6級嘅。咁呢個 Krakatau 呢當時更加就係啱啱係大英帝國日不落國即係最巔峰嘅時期啦 ,1883 年係咪咁就係因為好多地方都有記錄呢嘩全球差唔多度度都睇到一個超紅嘅日落。 係呀、 即係話佢啲塵呢係飄到呢全世界都係咁啲塵埃就令到佢變紅啦、紅都好緊要血紅色嘅太陽嘅日落呢、這個就係 Krakatau 1883年咁但係如果係近好多嘅呢就係1980年啦雖然對大家嚟講唔近啦對我嚟講近啲啦就聖海倫斯啦咁聖海倫斯其實就喺美國嘅西部呢西北部呢一個火山嚟嘅當時呢就唔知啊以為佢一個死火山啦或者最多係碎火山啦點知1980年嘅即係爆發呢都死咗57人喎好似原來喺美國都咁就5級嘅啫但好犀利。咁亦都今次呢真係近到多啦對我嚟講特別1991年因為嗰時我已經入咗天文台。咁入咗天文台呢我哋日日睇住嗰啲衛星圖片。呢、這個就係菲律賓嘅一個火山就係、叫做皮納圖博啦 ,Pinatubo。咁皮納圖博呢亦都係5級。 都是五級 但是都死了932人、即如果按照這個紀錄那當時我為什麼會這麼印象深刻呢因為你完全在衛星圖片呢是有成起碼個幾兩個禮拜是看到那個火山噴出來的那條煙那個 plume 我們叫做 PLUME 大家認識這個字就是那條煙 PLUMP plume 即人造衛星是看到的多人怕啊是嗎你看你煙通那些煙當然看不到但是這個是一個自然界的威力那個皮納圖博爆之後呢而這條煙呢佢一路雖然係擴散啊，就係稀薄啦，係令到好多飛機要改航道嘅。因為當時好多飛機咧經過嗰度嘅時期咧，你唔夠膽飛入去。因為咧，如果你嗰個引擎啊吸咗嗰啲咁樣嘅煙灰落去咧，就會影響個引擎咧，引致飛機失事嘅。咁其實啱啱唔知一兩年前啫嘛，冰島最近冰島都爆緊啦。但係你記唔記得兩年前、兩三年前冰島有一次爆得好勁，令到歐洲好多航班都要改道同埋取消啊？ 我就唔記得咗。 係呢個新聞你要留意一下。冰島有個火山爆發又是一樣的所以其實火山爆發呢是對那個航空呢影響是很大的。 咁除咗航空咧，會唔會對嗰啲氣候有啲咩影響？ 氣候咧就通常會咁，火山爆發咧一般咧，除咗令到你個日落更加靚之外咧， 其實係會有降温嘅作用。咁而氣候學家係真係睇到嘅， 即係如果嗰一排咧個火山爆發比較頻密嘅時期咧，咁全球個氣温係真係會微降嘅。咁微降當然都可能係講緊零點零幾度嗰啲咁樣嘅温度啦，其實嚇。咁、但係呢個一時性嘅啫，因為佢始終嗰啲煙灰咧就會有嗰啲塵埃咧就會落翻落嚟，咁佢就會暖翻咁樣樣噶啦。 哦，嗯。